存费还送千兆网关等劲爆大礼，详询10010。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乔杉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瓶啤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德勒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是在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下，天气以晴天为主，午后偏南风较大，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继续处在高温预警中。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来关注路况，目前城区的各个主要路口和路段都是通畅好走的，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早上好朋友们，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哎，我觉得从昨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就说到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对不对？ 对， 充满了过节的喜庆的氛围啊。那今天呢又是周末哈，连在一起了，大家呢咱们得延续一下这感觉。 反正我昨天过了一天节了，今天打算继续过下去，明天再过一天，下周再恢复吧。 你看看你看看，就是你们这样的成年人天天蹭着我们小朋友的节日不说吧，还不给我们小朋友发礼物，还不照顾我们，还不带着我们玩，还不给我们喂食 啊， 还不给我们投喂。你说你们做大人的好意思吗？你昨天晚上去哪玩了啊？不是昨天一天你去哪玩了？ 我 差点把实话说问出来。 我昨天晚上特别放心的吃了平常不敢吃的炸玉米片，上面还浇了我喜欢吃的油油果，还浇了酸奶油，还浇了西红柿沙沙酱，就这些平时长胖的食物，昨天晚上我觉得既然过节就吃点好的。 哦，你就觉得好不容易过一次儿童节，我自己也应该像儿童一样肆无忌惮的去吃一顿，别再节制自己了。 啊，小时候吃奶油蛋糕的时候谁讲胖不胖的事儿啊。 对呀，关键是珊珊现在还在减肥过程当中是吧， 谁呀， 利用各种的方式，不就是在控制体重的吗？是不是 我减肥呢？ 我都忘了。 你说说你们姑娘家家的怎么能这样呢？我告诉你，昨天我也过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 哎，怎么过的？ 六一儿童节，闹得我今天这个感冒又加重了。大家听这声是不是特有磁性？ 非常有磁性， 是吗？ 你这是吃什么搞的？ 我这没吃什么，我告诉你，昨天我是晒了一上午，下了早上起来9点那直播节目，就带着我们家儿子就去龙潭湖公园了。 嚯！ 哎呦，我的天哪，人山人海，是摩肩接踵，人头攒动。 昨天可真够暖和的。 是暖和吗，姐姐？是热，36度呢， 而且有点晒。 但是呢，小朋友真多，玩得特别尽兴。大人们呢，都是比如说在找阴凉地儿，都躲起来了啊。小孩在草地上摸爬滚打，翻跟头。最重要就是游艺区，真的不骗你，就那么一小疙瘩地儿，西门那块儿，不大的一个游艺区，各种的微缩版的游乐场里边那些电动的游乐设施，全都排长队。买票排长队，然后玩游戏排长队，就那小飞人儿，我们等了得有半个多小时，40分钟，就是有点像这种简易版的空中飞人。 我小时候还在那玩过呢。 哪个项目啊？那时候就有了。 龙潭湖公园上北下南左西边那一区， 西边的，对对对， 离门口很近嘛。 对对对，存好车一进就是。 哎呦，我以前什么空中飞人啊、空中秋千啊、碰碰车啊，这都是照着三遍一起的。 哎，我们家那位也是。 对吧， 三遍。但是现在有新规定，你不知道吗？超过30公斤是不允许上去的。 哎呀，和我吃玉米片这事儿联系在一起了。哎，既然是这样的话，反正我也永远到不了30公斤了。 哎呦呵，真的呀。 哎，其实主要是啊，以前龙潭湖公园离着不远，就是北京游乐园。所以呢，那一片都有我这个游乐的回忆。所以提到这些这个游乐设施，真的是童年的回忆再次浮现我的眼前。既然不可能回到30公斤玩这些游乐设施，那就只能过一过孩子们肆无忌惮吃的过节方式了。 哎，除了吃之外，你也可以拿出原来的照片看一看呀，小时候长什么模样。 哎，你别说， 多么的天真浪漫。 说到这个话题、啊、我其实一直碰到高磊就想说，但每次可能有别的事就岔开了。 说什么呀？ 就是在我搬办公室的时候， 哦， 我吧那天翻那个以前的箱子， 哦， 翻出了一张咱们俩在贵州电台。 哇，你哪辈子的事？2000几年吧。 对，咱俩一张照片。还是 真的是05、06左右啊， 还是孙伟老师给照的，我记得。 我的天呀，10几年前，咱俩青葱岁月，小帅哥、小美女，那简直满脸的胶原蛋白，是不是？赶紧给我找出来。 我猜你不想看。 为什么呀？我那时候风流倜傥啊。 因为我也不太想看。咱们俩虽然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但有点村吧， 伴有各种油脂在脸上。 那时候都是青春的油脂啊。 对， 哎呀，那你就再往回小一点再想一想，比如小时候，对吧，我们3、4岁、4、5岁的时候一出去玩，那时候家里要有一个照相机，海鸥牌的或者什么其他牌的，那咔嚓咔嚓拍几张照片又觉得特别好。 对，其实所以呢，你的青葱岁月如果有那么一两张照片、代表甚至保留下来的话，你再次看到它的时候，就是当时那一段时间的回忆再一次浮现出来了。 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天哪，你千万别让我找原来的照片，那简直是毁三观，当然带引号的，可以说是不堪回首的童年记忆。这边呢，我们也看到了有一条新闻哈，就说到了小的时候我们拍照的时候有三元素，尤其是女孩小姑娘，美人痣、腮红、粗眉毛，你记得吧，就一上去唱歌跳舞这三样必备。啊，特别风靡，就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包括80年代、90年代初，整个童年的节日三件套成功火到了00后的儿童节。老师还说呢，说夸张一点啊，比较能够体现这个艺术美。网友评论说，哼，10年以后你再回头看一看，肯定是不堪回首的。 哎，其实现在想起来真是哈，那个时候无论幼儿园还是小学，一有什么演出啊、汇演啊，老师就把我们都画成这样。 对，而且是那种村红村红的，你知道吗？一大片腮红，然后再摁一个点儿，那个大红嘴唇子，我的天，就跟《西游记》里吃完了妖精的，不是那个妖精吃完别人以后那个血盆大口一样，你太可怕了。 但是我的这个记忆停留在啊，就是我小时候是一小胖子嘛。所以呢，在幼儿园的青葱岁月里，没有任何一件女生的校服可以穿得很舒适， 因为要买大号的要经常穿男生的。然后呢我妈帮我拍了无数照片，我都记得有一只手啊就伸出来做这个动作，因为集体舞嘛，另外一只手一定是拽着裤子的，因为那个裤子要掉，因为健美操的裤子。 咱妈不能把那里边的松紧带给我们收紧点吗？ 收紧了。 收紧了还不行。 就是怕做大动作的时候一弯腰子就露出来、哎、所以一定有一只手是拽着，所以有好多照片是拽的健美裤的裤子的。 哎呦天哪。所以今儿啊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个话题、这不刚刚六一国际儿童节刚过吗、咱也不妨回忆回忆大周末的，咱翻着翻着倒腾倒腾小的时候让你不堪回首的一张照片是什么样，最好给我们能发送过来哈，然后我们也瞅一瞅， 我们也乐呵乐呵、不是我们一起分享 分 享 分享。对对对，不能嘲笑人家哈。那还有就是您当时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为什么要拍这样的一张照片，前因后果您都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我觉得今天适合回家看看爸爸妈妈， 嗯， 因为爸爸妈妈那儿留下来您也小时候的回忆一定是最全的。 对，翻翻那些老的相册什么的哈、就说说曾经最不堪回首的一张童年记忆的照片。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交流吧。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首先还是得跟大家叨唠一下怎么找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微信找到通讯录，里边有一个公众号，上面有一个加号，点击进入搜索北京文艺广播，您就可以关注我们了。记住我们的头像标志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黄人哈。 没错没错，那是我们的代言人。 好，接下来我们就先来说说其他方面的消息吧。 好，在这一时段咱们即将要听到的几个消息，首先是7月1号全国铁路调整运行图，加长版的复兴号将再次上线京沪高铁。 滴滴公布了全平台的整改方案。 86名旅客因失信行为被禁止乘坐民航航班一年。 接下来我们具体了解一下。首先来说说交通，7月1号全国铁路将调整运行图，那么新图实施之后，复兴号开行呢将进一步扩容，同时我国研制成功的16辆长编组的复兴号也将首次在京沪高铁线上投入运行。16辆长编组的复兴号呢采用8动8拖配置，总长度是超过了415米，总定员是1193人，满足时速每小时350公里的运行要求。那么和现在两列八辆编组的复兴号重联运行相比，那么该车呢增加了41个座位，比重联的和谐号增加了80个座位。 北京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昨天下午表决通过了北京市查处非法客运若干规定，将于今年7月1号开始实行。规定提出呢，未经许可擅自从事或者组织从事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客运经营的，将会被扣押车辆并罚款。从事非法客运经营被执法部门处罚两次的，将被暂扣3个月驾照；被处罚3次以上的，将被暂扣6个月驾照。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滴滴。滴滴呢日前公布了此前顺风车的整改进展，并且公布了顺风车以外滴滴全平台的整改措施。那么全平台整改措施包括有什么呢？新版紧急救助功能已经是正式上线了，在原有功能的基础上将进入按钮提升到特别显著一位置，并且添加了110、120、122和滴滴的24小时安全客服等快捷的方式，用户呢可以自主一键拨打。快车呢已上线人车不服评价机制，主动的邀请我们的乘客啊评价司机和车辆是不是与软件显示的一致，对联系前后多个订单的乘客呢进行核实，一经确认立即封禁。快车呢已经在部分城市上线每天的出车前司机人脸识别功能，将继续优化人脸的识别技术，尽快的做到在快车、专车、豪华车上全上线。平台呢也已经是研发了并上线了大数据的识别模式，对于识别出的人车不符进行核查，一经核查是马上封禁。所以说呢就是各项措施吧，就保证我们的乘客，保证我们的司机更加安全。 这个六一儿童节前夕啊，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儿研所这个披露，我国儿童乘车时候的死亡比例逐步上升，从2008年这个儿童占儿童交通死亡总数的33%都是因为交通事故引起的，升至2017年的44%以上。儿童乘车时候的死亡比例不断的提高，与我国校车偏少以及家长没有正确使用安全座椅等因素都是有关系的。世卫组织介绍，1岁啊以下婴儿应该使用这个后向安全座椅，1到4岁儿童可以使用前向安全座椅，4到6岁的孩子呢应该利用加高座椅，6到11岁的儿童要加高坐垫，更大的小朋友呢才能使用成人安全带。 另外，由民航局政策法规司发布的民航特定严重失信旅客名单已经是出炉了，昨天正式生效。86名旅客因为自己的失信行为付出了禁止乘坐民航班机1年的代价。根据今年5月1号起生效的有关规定，使用伪造、变造或者是冒用他人乘机身份证件、乘机凭证的，强行登站拦截航空器、强行闯入或者冲击航空器驾驶舱、跑道和机坪的，包括抢占座位、行李架、打架斗殴、寻衅滋事、故意损坏、盗窃、擅自开启航空器或者是航空设备等扰乱客舱秩序的，以及在航空器内使用明火、吸烟，还有违规使用电子设备、不听劝阻等9种行为啊，将被公安机关的处以行政处罚，或者是被追究刑事责任，并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哎呀，你早干嘛下去了？非得现在惹这一身事儿， 我觉得文明乘机、文明出行特别的重要，大家就管好自己哈，自己做好自己分内事儿。 对，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条民生消息呗。 好，包括心脏支架、这个止血耗材、人工关节等在内的6大医用耗材，在京津冀3地将会降价了。记者呢，从京津冀医用耗材联合采购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3地已经完成了首批6大类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工作，今后患者在2级以上公立医院将会享受到历史最低价。联合采购呢，预计每年可以为3地节约耗材采购费用超过8亿元，降幅达到15%。 哎呀，真是好消息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那个话题内容，就是借着六一儿童节，咱不妨回家翻看翻看10几年前、几十年前的我们的相册，里边是不是有一张小的时候不堪回首的照片呢？也给我们来回忆一下，描述一下为什么不堪回首。好吧，我们看到好多人发照片了。 哎呀，这个朋友的照片，这还真的是一个照相机拍摄的，然后呢又重新扫描上传到我们系统的照片。 对，一看就是胶卷的哈。 哎，这我记得，这个仪仗模同学哈，他们两口子都在咱们这儿互动，是咱们的超级大粉丝。 嗯， 你看这张照片，我们描述一下啊，这是参加某一个聚会时候的照片吧？估计这个也有可能是串亲戚的朋友。白墙上面还有一个飞镖盘。 对。 哎，最神奇的是这个后面是不是投影仪的那个幕布架？ 有可能， 对吧？然后旁边放着一个挂历，然后呢，这位同学呢，站在了这个叫什么飞镖盘的面前， 正中间。 然后呢，头上啊、嘴里啊，包括耳朵上别了无数飞镖，然后呢，表达的一种概念就是现在这些飞镖已经就是扔出来了 啊， 他们悬浮在空中，都在他的身上，他自己以身哈搭制了一个艺术装置在身上。 你说说，他说小时候不爱拍照，就比较喜欢拍照时候已经不小了，比如当年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拍了一张这个样子的照片，这个已经不算从童年了哈，这完全是成年，而且我觉得特别像咱们这儿的杨洪光老师，是不是？ 而且再看这个照片啊，上面有照相机留下的日期的痕迹 啊， 是99年的 10月5号。哎呀，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哈。得嘞，我们欢迎大家伙跟我们来继续回忆童年的一张不堪回首的照片吧。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草上编着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湿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

电视剧《如果爱》反响欠佳，这个剧情太狗血也太俗套了，车祸、癌症、恶婆婆、婚外情，万万没想到都到了2018年了，一部电视剧还能集齐这么多的陈年老梗哈。由张柏芝、吴建豪主演的电视剧《如果爱》在湖南卫视播出几天反响特别一般。《如果爱》呢是指张柏芝啊继2008年的天涯歌女之后再度出演电视剧，这次除了担任主演，她还是制片人。目前的播出的剧集让不少观众感叹满是回家的诱惑的 3.0 的即视感。尽管张柏芝在剧中哭到了青筋暴起，但是这个老套的剧情很难让观众买账。哎，你说张柏芝已经到这份上了， 哎，这句话 至于吗？ 我最近啊，虽然我没看这个电视剧，但是你刚才说的这句话响彻我的耳畔， 一直大家都在说，是不是？ 对，每天我都能听到有人说，哎，都是开场白上，哎，张柏芝现在已经到这样了，哎，怎么张柏芝现在这样的剧情的接，哎，张柏芝好不容易当次制片人，怎么搞出这样的狗血电视剧？ 哎呀，我觉得是不是他找来的投资必须得把他这事儿完成啊？不理解，我也觉得理解不了。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怎么说，影视剧作品啊，竞争压力很大的。 嗯， 因为呢，大家欣赏水平越来越高，再加上每天工作压力很大，平常回家要求这个剧情啊，我没有要求你多么的高，艺术水平有多么的高，但是至少能够让大家就是茶余饭后放松一下。 对对对，其实很多人都是冲着他的演技，或者说对于他的这种情节，十几年没有演电视剧的这种情节去看的，结果看完了以后很失望，你就觉得、哎呀，真的可能下次他再有什么样的反响，比如出歌啊、出电影啊，甚至都不会去捧场了。 现在不是流行说一句话吗？说这个 IP 特别重要，是吧？就是 IP 吗？ 对，就是有人的这个标志性的这个号召力。 嗯。 但是，就算你个人有号召力，如果你不用心演戏或剧情本身不过关的话，个人再有号召力也是没用的。 对，我也觉得是哈。好，那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说到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的事儿了哈。 有那么一张或两张照片，能不能勾起您童年的美好，是加双引号的啊， 对， 回忆。 其实我们特别想说的是能够勾起您不堪回首的那一段记忆。一张照片您给我们发过来，我们点评一下。当然了，您也可以说说这张照片的前因后果哈。好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我是高磊， 我是苗山， 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北京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春季高发皮肤疑难病展开公益活动，将医疗服务免费送到百姓家，每天前60名皮肤病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检测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皮肤健康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共同举办，请拨打报名热线010-6868-5858 6868-5858。 你好，广发银行诚意服务，为您解决资金问题。按揭贷款找广发，一天就可住新家。抵押贷款靠广发，主力企业大财发。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街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一路起起停停，不断伤害引擎。嘉实多磁护拥有突破性双分子锁合科技，形成难以逾越的保护层。全新嘉实多磁护启停保更是通过混合动力实力测评，未启动先保护，时刻保护。 一路向东是西极，农山行助力采摘恋爱因，4006767967。 谁说魅力得来不易？拉曼度零度配备超广角全景天窗，8英寸大屏导航，购车即享3成低首付，2年零利率。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011111。 美孚1号全合成润滑油，蕴含卓越科技，为引擎提供澎湃动力。从赛道到公路，无惧严苛环境，引擎始终表现如新。美孚一号，让表现超越想象。 帕萨特前瞻科技融合澎湃动力，240万时代精英之选。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4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11111。 Emoji 联盟集结啦！中国黄金获得 Emoji 授权，6月15日酷炫金饰趣味首发。当日到店购买 Emoji 产品即可砸金蛋，免单大奖等你来。潮流金饰尽在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 哪里购买 SUV 最省心？ 上汽大众。 哪里置换 SUV 最贴心？ 上汽大众。

我小时候应该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吧，就家里面女妈妈们刚流行穿那种特别花哨的连衣裙， 嗯， 然后穿个高跟鞋，而且那个时候还不是说像现在恨天高10来公分，大概都是坡跟，也没那么尖。然后有一天我姐就痛劲儿的就穿上了。 哦，然后呢？ 然后也不是怎么着，就拍下来这张照片，我都不记得是谁给她拍的了，因为那时候我太小了，我比她小6岁。然后这就是罪证了，她没有想到拍下来以后我妈是能看见的呀。对不对呀？我妈就问她，后来就整治她半天，说你这么点小孩11岁，你说你穿这干嘛呀？啊，装大人呀？你说你万一穿着出去出事怎么办呀？数了我姐半天。 哦，你说这个其实还真有那一段时间， 是不是小时候都爱穿妈妈的衣服？ 对，小女孩会有那么一个阶段，10来岁特别喜欢偷穿妈妈漂亮的衣服和穿她漂亮的鞋， 甚至那个时候比如说再大一点喜欢抹妈妈的一些化妆品。 对对对，而且 对吧， 我还记得我妈有一双高跟鞋吧，就是我脚特别小，在那鞋里是当啷着，但是 挂不住， 但是也塌了出去。 你瞧瞧，你鞋也挂不住，裤子你也肥大，你说说你这一 嗨 童年。 你姐吧属于那种爱臭美啊，拍张照片留下了罪证，我是没事趟了着鞋趟了一趟泥回来，给自己留了一个罪证。我妈就说是不是臭鞋了，我说没有啊，我说不是我干的。我妈说不是你干的，你看看后边这个泥。 就是，难道是你爸？ 对。 更出事儿了。 对，什么我妈的裙子也被我穿，结果呢因为我个矮一下把裙子边给踩了。 哦，我告诉您那时候可贵着呢。要是对坏了的话可心疼，可心疼 了，可心疼了。 幸亏我妈是一针的，家里有个破的有个坏的，她还能对吧缝缝补补又3年。 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吧，想探索汽水，你知道那会儿那个北冰洋黄色的， 嗯， 然后爸爸妈妈一买买一箱在家。 哎呦，你们家真有钱呢！ 我妈为了我吃，真的是。 我天，怪不得你那么胖呢，买一箱。 我妈为了我能吃好吃的，真的特别舍得。 啊、 然后一箱一箱的买，买完了之后呢，我经常自己在家4、5岁的时候拿起子，乒就给打开，然后喝一瓶。小的时候就在想，为什么当你喝一口的时候，那个底儿就会有小泡泡出现？ 嗯、 当然现在懂了 啊， 因为那一块喝空了，可不是会出现那个泡泡吗？ 对对对。 但是那会儿就想研究为什么底儿老有这个泡泡， 所以你就一瓶一瓶的喝是吗？ 我就把它调过来， 哦哦， 然后就撒一裙子，然后、啊、那个瓶底儿就会出现那个就是空气嘛，就嘟嘟嘟嘟上去了。为了探索这个研究，发现费了不少条裙子，还有我妈的裙子， 我的天， 全撒身上， 太败家了，这姑娘也是。好嘛，来，今天呢我们也不妨跟大家来回忆回忆，小的时候有没有那么的一张照片让您是不堪回首，是为什么拍这张照片，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境，有没有什么故事，我们看看大家伙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吧。 好，这个暖男这位朋友就说，儿时印象最深的照片是爷爷为我们哥俩推头的照片。 哦， 那时候的推子呀还不是电动的，因为我们这哥俩是第一次推光头，所以拍了那张照片。可惜爷爷已经现在走了快20年了，但是那张照片呢是我和爷爷唯一的合影了。 哦、 哎、 这应该不是不堪回首，这是记忆 美好 深刻的，对吧， 美好的回忆。 哎呀，小光头，这边还有给我们发来照片的，这个叫 Triple 是吧 ？Trip 的朋友给我们发来照片，哎，这是两张对比照， 这是和姐姐吧？ 啊，应该是和姐姐，姐弟俩人儿。一张照片，我估摸着这个弟弟本人啊，应该也就是不到1岁儿、 嗯， 是吧、 嗯？ 姐姐呢，可能是2、3岁，小的时候的一张照片，再配上一张，可能已经长到7、8岁儿， 对， 左右的， 这还是一对比照哈。 哎呀。小帅哥眼睛大大的啊，然后姐姐呢还留了一个特别流行的那么一个小辫子，还戴了一个小发卡， 对对对、啊、 前面还有一小屁帘儿啊，叫小头发帘儿。让我一说就没法看了，哎呀，真的是眉清目秀哈。 哎呀， 来看看这位朋友啊，星星说了，你们俩别说10来岁爱美了，我姑娘今年才4岁， 怎么呢？ 我前几天给她穿了条裙子，刚穿完，她就来了一句：“妈妈。”我是不是应该穿一双高跟鞋呀，妈妈？这配置还挺高。 可说呢，这是标配了吧？现在？ 哎，现在因为我们家不是姑娘，我不知道啊。这小姑娘4、5岁、5、6岁，她那种鞋有带跟儿的吗？ 哎，我小时候就有一双。 有啊， 我到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你想，我小时候还是80年的时候，那个我有一双红色的带跟儿的红皮鞋，中间还有一溜小蝴蝶结，是我姥姥送给我的。 真漂亮，想象出来。 而且后边的跟儿哦， 是相对细一点的跟儿 哦， 不是现在那种女孩高跟鞋那个极细，肯定不可能那么极细。 对对对。 但是我就说它是一种细跟儿， 嗯， 就是那种就后面那胶皮最宽那块是圆的，粗一点，到底的跟儿要比上面那个跟儿的地方要细得多，我们都管那叫细跟鞋了。 哦， 那个时候 我特别心疼这双鞋，因为它的主人好胖。禁得住吗？他 小的时候确实他每天带着我不容易，而且我们互相折磨，因为我胖胖的就圆圆的，所以他还会磨我的脚。 我的天，也不容易是不是？ 对。 但是其实我们不建议啊，小朋友或者说对，尤其是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哈，不建议特别早就给女孩买这种小跟鞋，他还处在生长发育阶段嘛，嗯， 对吧？其实对于长大的大人来说，高跟鞋都是有害的，有一定危害对于这个骨骼，嗯，所以呢不推荐给小朋友们买带跟儿的鞋。但是呢还是漂漂亮亮的，我们还是理解，小姑娘是喜欢美嘛。 是。再来看一张照片，王小拽他说了，岁月是把杀猪刀，我现在才24岁。发来两张照片，一张呢是小时候，我估摸着也是7、8岁是吧，还有一张呢应该是现在23、4岁的这么个样子，成年的样子。哎呦，小时候这照片别提多帅了，穿了一件这个立领的毛衫哈， 嗯， 然后那个时候也瘦溜，两眼呢显得格外的大，炯炯有神，眉形特别好哈，就像一把锋利的刀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啊，这位朋友他叫王小什么 拽 哦，王小拽， 啊， 应该是一北京孩子 是吧， 因为我就看照片风格啊， 嗯， 就老北京家里边拍照片那个风格和那个颜色的那个状态 啊， 是北京家拍出来的那个感脚， 挨着这个绿色的大窗帘，后边还有一个电视作为背景， 对， 你看看哈，特喜庆。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一小帅哥的典型代表， 小帅哥。 但是来珊珊给我们描述一下现在24岁了长成什么样了。 24岁一看这确实是你小时候的照片，只能说呢这个五官还是那个感觉，但是它长开了之后好像啦啦啦 就长过了。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王小拽不会听到我们一啦啦就开始哭泣吧。 我只是个人更喜欢你小时候的可爱的样子， 哦啊，其实我也是，但人说了23窜一窜，25还补一补，你现在正好处于窜和补之间，24岁你还有的救， 多吃两张油饼补一补。 哎，油饼女王发话了。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今天我们的话题内容是 有没有那一张照片啊，翻出来您一看是不堪回首的记忆的， 跟我们来形容一下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北京时间的8:1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条好玩的消息啊，其实也是给各位朋友提个醒儿。 嗯， 什么事儿呢？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网信办、首都互联网协会指导，北京科技记者编辑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共同制定的5月份科学留言榜昨天发布了，一共有6条留言上榜，这些留言都是蛊惑我们大家伙儿的。那究竟是什么留言、什么谣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咱们挨个击破一下哈。 好好好好， 咱们谣言一，就有人说了，节能灯泡是诱发多种癌症的超级癌源， 啊， 并且含有剧毒物质汞元素。 天哪，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都知道汞确实是有剧毒的，但是真的是这回事吗？咱们来一个谣言粉碎机。 辟谣 告诉大家，国内外啊权威检测机构的检测结果显示，15瓦的节能灯的紫外线功率仅仅是0.09瓦，而且节能灯里的长波紫外线不会穿透人体的真皮层，每只节能灯当中呢只有几毫克的汞，几百只灯同时打碎，并且是在很小的一个密闭环境下全被一个人吸入，才有可能对人造成危害。 所以咱们就是不能只言片语的， 咱们就相信它。比如汞元素这个东西，就是它在这个灯泡里听，就是轻易它也出不来。包括平常咱们体温计什么的，汞柱什么的， 对， 您就别把它弄破了或打碎了，就不要用了。 对， 确实是， 对， 对， 对吧？ 而且人家说了好几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就是您即使打破了、打碎了也没关系，您得几百只这样的灯啊，都得打破了、打碎了、 就是， 而且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下被一个人同时吸入，才有可能造成危险。咱不能信谣哈， 不能信。 再来说说第二个谣，就是网上视频称啊，大蒜炝锅会产生一种二 A 类的致癌物，叫丙烯酰胺。 哦，那又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辟谣啊？现在、大蒜炝锅烹饪时间很短，产生的刚才咱说的丙烯酰胺这个量是非常少的。比起大蒜炝锅，更应该警惕的就是这个薯条啊，这些油炸食品。 哦， 对于体重50公斤的人来说呢，一天吃11.5公斤的炸薯条。就刚才提到的啊，11.5公斤，这也 23斤吧？ 可能是美国的朋友，有可能大到， 有可能。 丙烯酰胺的摄入量呢，一般，一天像我们刚才提到11.5公斤炸薯条才可能摄入量达到临界点。那换成大蒜呢，摄入的量还得要更多，所以这显然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同样这是谣言。 您想想，您加上炝锅用的，加上您吃扁豆这里边焖锅用的蒜，再加上您吃炸酱面咱们生吃的蒜，一天您吃了一天的蒜，就说一头吧，才多少啊？ 对，所以 就是 虽然说油炸食品确实对身体不好啊，您偶尔要解解馋，吃一次两次没问题，但是大部分时间咱不推荐大家长时间吃这个深油炸。为什么说深油炸？就在英语里面其实它是分的，我们中文管那个就炸一下那种叫煎。 煎， 对吧？ 对。 然后呢，一旦搁在这个油里， 完全浸泡进去的， 像炸薯条、炸鸡块这种，这都是深油炸，这些对身体还是有一些不好的影响的。 对， 大家少吃。 而且有一些黑心商家，他炸完一遍，这油留着继续炸，炸二次、炸三回，你也不知道啊。 对， 这就更危险。 油也不好，油这个反复加热本身就会产生就不好的物质。 对， 啊、 很多的一些这个不好的化学分子了嘛。 对。 我们再来破破谣哈，谣言说了，炸了。血型也分贵贱，科学家认准最强血型是……的这一篇文章近日火爆了网络，称 O 型血阳痿的几率低，不容易患老年痴呆，发生血栓的可能性也比较小。那么另外呢，各国研究还发现 O 型血对于疟疾、胃癌或者肝癌的耐性也比较强，就算得了病也比较能够抵抗。 这都是谣言啊、现在咱们要辟谣中。这个疾病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往往由多种的因素共同决定，不同地区、不同种族血型分布差异也非常的大，也对研究方法产生了很大挑战，所以至今仍然都没有定律。咱们这个医学上、科学上都没有定论的事儿，咱这个微信朋友圈就传开了，这不能相信。 因为啊，打小我们都知道这个献血，献血你输血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你是 B 型血，你就得输 B 型血或者是 O 型血，因为 O 型血是万能血。好像打小我们就觉得这个 O 型型血啊，好像比别的血型呢要高级一些，是吧？因为是万能血，所以小时候我一查出来我是 O 型血， 哎， 我好开心呐、我好高级，我就觉得我比姚山啊、比大帅、比王毅啊他们都高级一些。其实我一看这个文章，刚才谣言那一小段，其实我也有点飘飘然，我是啊，所以我几率低呀、 既然咱们的血很棒，经常能帮助别人，那就请你没事去帮助帮助大家。 好的，我下了节目就去奔西单啊！ 我想吃一根油条，你帮助一下吗？ 那不行，咱们再来辟辟谣哈。还有谣言说什么呢？牛仔裤耐脏，可以好几年不用洗。某歌手出席某活动的时候就爆料说，不洗牛仔裤最久的一条有5-6年没洗了。 哎呦，一定要辟谣。牛仔裤和其他的纺织品一样，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长时间不清洗同样会聚集细菌的。 哦，你看看， 所以哎呀，这某位歌手是不知道怎么想的哈，就是树立自己脏兮兮的形象有什么好处呢？ 哎，但是小的时候你忘了吗？不是，我是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我去东四那边不是有一条街吗，好多的小店在那边。那天我记得小时候就有一次我去买牛仔裤，然后呢买了一条，那个老板就跟我说这个牛仔裤不用经常洗，洗完了以后反而它就没有那种就是旧旧的感觉了。 对，说到这个点了 啊， 这个点并不是说它不会脏，只是说因为牛仔裤这种特质，有的时候就老北京话说我们洗我们这裤子挺实点， 对 吧？ 啊， 老洗老洗，有可能就是它的纤维组织就被破坏了，就塌了。 啊、 所以就从美观上面确实没有这种不经常洗的效果好。但是你没有想到它的卫生条件。 嗯、对呀、啊，得滋生多少细菌啊！ 就是 那个时候我就想，哎呀，我要好几年不洗行不行？后来也没忍住，大概怎么也得半年洗一回。 天冷没关系，您只要经常洗秋裤就行了，是不是？ 隔着一层的是这意思吗？好嘛。得嘞，欢迎大家呢，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您今天的话题就是小的时候最让您不堪回首的一张照片是什么？跟我们来描述一下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 们 出 发 吧》。 我盯着墙上那一张大照片，突然间嫌它有点太刺眼。他站在你的身边，搂着你的双肩，笑得太腻太甜，一切安排巧妙又阴险，太阴险，太阴险。看似很脸上细雨的画面，其实是把你放在悬崖边，再穿高跟鞋，脚趾抓紧地面，匍匐在第一线，岂止跟你灵魂说再见，说再见，说再见。想问你爱在哪一点，住在哪一点，不会转身最不甜，难道说平凡无奇算有点。想问你爱在哪一点，住在哪一点，远到无声可训练，怎么会更大了一流年。悬崖边，你不再穿高跟鞋，脚趾抓紧地面，匍匐在第一线，岂止跟你灵魂说再见，说再见，说再见，说再见。想问 好了，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合影留念》，但是听起来歌词唱到的并不是那么的开心和愉快哦。 对，但是毕竟曾经有过美好回忆，再次看到会伤感，就是因为曾经拥有快乐嘛， 对 吧？ 对 对。比如说看到自己小的时候如此之漂亮，长大了，是吧？长得过头了的时候，心情也是很复杂的。 对啊， 比如说王雪晨这位朋友应该是发来了第一张啊，就是没翻过来，但我觉得应该是他小时候的照片。 对，他说了啊， 对吧， 我六七岁的时候嘛。 然后第二张照片应该是他现在宝宝的， 他闺女， 是吧？然后他的头像也是他和宝宝俩人照片。 哎， 嘿，你看看这个俩人，这叫一个像。 对， 看眉眼 都肉嘟嘟的。 对， 就脸蛋这块特别可爱，特别想捏一下。 哦，而且咱家宝宝真是上相， 眼睛大大的，是不是？ 啊，眼缝还长。 嘿，你想想，就是一小美女。来，这个说到了臭美，凝香秀色就说了，我在用卷发棒卷头发，二宝就跑过来甜甜的说， 妈妈给宝宝卷卷头发吧，宝宝的头发不漂亮。 然后就乖乖的站那儿，耐心的让我给他卷完了所有的头发，并美美的拍了个照。二宝才两岁两个月呀。 哎呀， 这随妈，我估计。 对，您看您在他面前吧，每次老卷头发，他就特别想知道在干什么。 嗯， 然后呢，如果你卷完了变美了，他就觉得哇，妈妈有一个神奇的魔法棒。 对，我也想借助它变得美美的。 对，这个只能说明咱们就是这位宝宝有一位臭美的妈咪。是不是？ 对。 另外这个在路上这位朋友就说，五岁的时候呢，为了让妈妈买个篮球不给买，妈妈说我个矮，自己我就天天问妈妈，我长高了没，长高了没。 现在我闺女不到两岁，我提前给闺女买了。 嘿，真好。 嗯， 哎，还附上了一张照片，应该就是父女二人坐在一个广场上的感觉， 啊、 是吧？ 闺女，这不是已经有了爸爸买的这个篮球了吗？坐在篮球上， 对对对， 哎呀，看来今天大部分发来的蹲着是美好的珍藏的回忆。 对，有自己小的时候的，还有就是跟自己现在娃合影的照片。 但是我们还是期待您不堪回首的那些回忆。 对呀，那些闹鬼脸的呀，比如说摁个小什么红点啊，特别村红的一些小脸蛋啊，抹个大红嘴唇子呀，或者是参加一些活动的特别夸张的一些照片咋的呀。 就是大家不要收着了，真的、 就是、 放马发过来吧，我们很期待的。 就是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角色说这样的，有这么一天可以说这么样的一个话题，就来说一说小时候你不堪回首的一张照片。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 出发 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我们快速的浏览一组文化演出资讯。昨天的2018北京儿童阅读周启动仪式在北京35中举行，小学生代表宣读了阅读加我的倡议书，青少年阅读推广人鹏鹏哥哥张鹏带来了倾听博物馆的声音，鹏鹏哥哥的时光笔记精彩讲座。 古诗同韵是从现在中小学课本中收录的古典诗词当中选择合适的经典作品谱成适合儿童听与唱的歌曲，制作成系列儿童古诗词音乐专辑，以此方式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歌手莫文蔚呢，携昨天全新的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在北京举行了新歌的首唱会。上半场呢，莫文蔚演唱了《盛夏的果实》《阴天》等经典曲目，下半场准备了新专辑里的《心领神会》《慢慢喜欢你》《半生缘》等四首新歌。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电子版昨天上线数字阅读平台掌阅，这是该书这个中文简体版电子书的全球首发，也是《百年孤独》出版51年来首次授权中国数字阅读平台。 昨天呢，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在 NBA 总决赛上曝光了《巨齿鲨》《绝命巨鲨》和《巨浪淘沙》两款预告，那么披露全新的亮点。 NBA 总决赛历来呢是全球体育迷的盛事，尤其呢以今年备受瞩目。勇士在淘汰火箭之后连续第四年与骑士队争夺冠军，这轮对决注定是年度全球最火爆的赛事，而其黄金时段的曝光机会只会留给最重量级的超级大片。那么今夏全球上映的《巨齿鲨》在此时登场，连发两支全新的预告。8月10号，《巨齿鲨》呢将以 2D、3D、IMAX、中国剧目 3D 等多种制式登陆国内和全球各大院线，开启最刺激的海底惊心冒险。 《金蝉脱壳2》将于6月29号在内地上映。《金蝉脱壳2》呢是由米勒执导，由史泰龙饰演的雷布雷斯林回归，协助黄晓明饰演的周树逃出险恶的高科技监狱。这个片中呢，黄晓明也将秀出功夫，打出咏春拳，奚梦瑶将会客串出演。 京剧影音像工程呢，目前呢已经是录制了130多部优秀的传统京剧剧目，在戏剧界和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反响。这130多部优秀传统京剧的剧目当中，包括由广大观众十分熟悉的名角担纲主演的名剧，比如说像余魁志、李胜素的《红鬃烈马》、叶绍兰的《壮别》等等。 今年6月9号，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本市将会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设立主会场，举办系列庆祝活动。此外，在遗产日当天呢，圆明园遗址公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园林博物馆、长辛店27纪念馆、袁城焕祠等将会免费开放。 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借着昨天刚刚过去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大家呢也不妨可以回忆一下，或者说回家翻看一下自己的这个相册哈，找到一张令你有一些尴尬、有一些不堪回首的照片，也给我们来形容和描述一下吧。 广告时段是您编辑短信的好时机，发来照片吧， 一会儿见。 好好

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周末好朋友们，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继续来看看大家伙儿给我们发来的一些照片，当然了我觉得今天大家发的呢都不是不堪回首的，其实都是美好记忆的重现，对不对啊？ 都是温情的 啊。对，看看这个灵姨说，哎，你俩看这个算是老照片了哈， 啊， 起码四十几年前我们照的。哎呀，父亲呢其实目前已经离我们而去了，老妈妈也80有5，的确是值得回忆的老照片。我们看到照片当中灵姨还是那么的年轻秀美，估计那时候也就20出头吧， 嗯， 23、24岁是吧，和姐姐，我不知道这旁边是哥哥还是弟弟啊，还有自己的这个父母照了一张全家福。 这是自家院吧？ 哎，我觉得自家院收拾特别好，后边还有一些竹子是什么的哈。 对，哎呦，真是羡慕。就是记得住平房的岁月，我觉得特别的美好。 你看这个左边这一侧，我就记忆特别深刻。 哦，门帘子。 门帘子。我小时候住我姥姥家，就是新中街那胡同里边那个大杂院里边，每家都有一门帘子， 而且是竹子的。 对， 而且这个夏天呢又凉快不说，蚊子还进不来。 没错，我就记得这个竹帘子呀，它有一个卷轴，它上面会每一个都有一个铜钱儿。 啊，哦，对对对 对， 对 是吧？然后我就特别好奇，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难道这是钱还是什么的？我姥姥每一次都不让我去碰它，就怕我给它弄坏了，弄下来。 老想薅两把下来是吧？ 真是。 但是这属于洋气的，像那个小家庭，像我小时候，我妈就是拿那个挂历纸，你记得吗？ 嗯。 就把挂历撕成一条一条的，就用过的挂历 啊。对。 然后因为那个纸够厚，然后就叠成三角形， 嗯嗯， 然后拿那个绳给它穿起来，然后呢变成帘子。 对。 还挺沉的，小时候没事就喜欢哗啦哗啦摸，然后给他摸坏。 哎呦，咱妈真是心灵手巧，哎， 嗯， 这都能做。 家里好多东西那会儿都靠自己动手是吧？ 是吧？而且我就记得我妈也是，再夸夸她吧，我们家有一台缝纫机，那时候结婚，他们那时候结婚算的几大样之一啊，对吧？ 咱妈说现在最后一时段往后拉可来不及了。 哎呀，就我们家比如说缝缝补补的还甭说了，就给我和我姐做新衣服，因为她不是针织厂的吗，有的时候一些不要的边边角角的一些下脚料她就拿回来，还真能给我们做出一些小衣服来，你知道，因为我们个儿小嘛，所以 很关键了。 对，做这小，那个时候好像都是藏青色还是深蓝色的这种布料， 对对， 然后给我们做小帽子啊、小上衣、小裤子，哎呦，我们穿着以后可高兴可高兴了。 那可不是，以前那个兄弟姐妹恨不得就是老大穿完了给老二穿，老二穿完就一直传下去，嗯，能有新衣服穿是特别难得的。反正我小时候觉得姥姥就在那个缝纫机那儿做活儿，这事儿特神奇，因为你知道手脚要配合， 对，并用， 跟弹钢琴一样。我从小就看着他，我说哇，好神奇，这是一个新的什么，无论是床单啊、被罩啊，一会儿伴着嘶啦嘶啦声音就出来一个。 对，然后呢，转着脚底下，然后右手还不停的要转着缝纫机的那个转盘，对吧？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哎呦，特别有韵律感。 我后悔加入了这个话题，暴露了年纪。其实我没见过缝纫机。 但是真的，后来我们家从那个京广中心后身关东店那儿搬家，搬到劲松，这缝纫机也不知道让我爸是卖了呀，还是就扔在那儿了，还是怎么着了，就没见着。搬过来以后，我妈再找不见了。 哟，那缝纫机真的可值钱了， 可值钱了。 因为我记得平常你可以给它翻到桌子底下，所以它上面是一桌子， 它当桌子吃饭什么的都没问题。 哎呦，现在姥姥家的那也不知道在哪儿，我家以前也有一个， 都是宝贝啊。现在你像再买可能都不好买了， 肯定不好买了，这是一大件儿呢。以前 是，来看看哈，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多多说了，第一次带媳妇儿回家过夜，把她安排到主卧，等她睡着之后，我回客厅睡沙发。第二天早上我去叫她起床，发现她早就起了，盯着床头挂着一张照片，看得出神，对话如下。昨天太黑了，没看见这照片。哎，你还有个弟弟呀？ 没有啊。 那照片里这人是谁呀？为啥除了眼睛啥都不像你啊？ 那是我初中的时候，我那时候1米6，我110斤，我现在1米73，我170斤，你说呢？ 哎呀，最后我女朋友来了一句，哎，你要不说那是你，你要不说那是你，不然我都觉得那要不就是你弟，要不然就是你背着我有了这么大一把。 就长得太像太像了，是吧？ 对，但是因为这个身条上可能有点差别，从来没有把它和小的时候联系在一起。 嗯，好了，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来说一说哈、啊，曾经小的时候的一张照片，有一些年代的，有一些不堪回首的，或者是让你记忆犹新的都可以。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了，这个时段呢，跟大家来说说旅游消息啊。这个六一儿童节，您家是怎么过的呢？对于很多家长来说，这一天或多或少要改变一下往日的生活习惯，抽出时间的给予孩子多一些陪伴，以及不可避免的额外开支。根据挖财记账大数据的显示，2017年全国家长为孩子支出的儿童节过节费平均是397块钱。 一到儿童节消费，吃喝礼物好像是大头哈。 对呀、啊。 具体来看看，吃吃吃，买买买，依旧是儿童节的主旋律。构成儿童节过节费的主要是包括食物型消费，那就是玩具、服装等礼物的采购，以及吃货型消费，餐饮、零食的支出。这两部分的消费金额占总体消费的86%以上。其中呢，吃货型的消费占54%，食物型消费占32%，而文娱型消费以及社交型消费仅占6%和5%。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相比于一二线城市啊，三四线城市的家长显得更为大方，434元的过节费显著高于前者的360元。那么据统计显示，三四线城市儿童节平均开销是日常的2.6倍，一二线的是日常开销的1.4倍。可见儿童节这一天，三四线城市的孩子们更注重过节的仪式感，贡献消费的主力军也是他们了。 我其实并不觉得非要在这一天就一定要买礼物才叫过节。 嗯， 过节我是觉得最小的时候啊，我的概念里六一儿童节有很多的小朋友去的一些，比如说剧院啊，剧场木偶剧院会打折呀，或者有一些演出是免费的呀。 对， 小时候还有劳动人民文化宫有儿童节专场啊，而是提供一些专门那一天给孩子有更多选择可以去玩或学习的地方的好处，而不是说就像过节一样又要送礼物收礼物了。 对对对， 不是这意思， 就太乏味了，就觉得好像哦，一过节我就得管我爸我妈要礼物，其实真不是这么回事儿。 而且我个人觉得，对于家长来说，如果您说只是送孩子礼物带他吃好吃的叫过节，这个难免真的也太勉强了。 对，其实 太不用心思， 我觉得还是应该学习我，尽量抽更多的时间带孩子们去户外走一走。 对， 虽然很热，虽然暴晒，但是我觉得孩子们啊，接触大自然是最重要的。就包括平时我们上班的一组也是哈，我爸经常就说，你看看你们上班出了门就是这个柏油马路，然后到单位就是大理石啊，或者什么这个木地板啊，你 钢筋水泥的世界， 对，你就接触不到这种大自然，接触不到土地。其实人啊，身体啊，它是有很多的火气的，它除了用其他的一种方式，一些方式吧排出去，你每天在土路上，真正的土路啊，走一走，人身体当中的一些火气就会随着脚底根儿慢慢的就排出去了。其实这就是劳动者的一种福分。我们平时就是天天跟这个水泥钢筋打交道，都没有接触这个土地面，所以很多的公园还有这样的土路。 对，所以这是一个好的契机。可能这个家长朋友因为小朋友要过节陪他们出去，顺便自己也健身。 嗯，对吧、啊、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 就 是 所以我觉得花点心思花上时间比花钱买任何礼物都要更加值得。 嗯，而且呢，我们不推荐啊，一过节一过年什么的就陪孩子大吃大喝哈，咱们也关注一下老字号推萌餐哈。说到吃，今年的六一儿童节，京城不少老字号还真推出了适合小朋友的活动和餐食，动物流沙包、 卡通饼干等等，成了老字号店内最受欢迎的餐食呢。 嗯，烤肉碗，今年的儿童节店里呢主推就是卡通饼干、鲜虾、小熊堡等等套餐，每份都不贵，都是20块钱一份。像卡通饼干托盘里呢有小猫、小熊、猩猩等造型，不少小朋友都特别喜欢。六一儿童节，老字号店里的美食也跟着萌起来了。什么汇丰门钉肉饼店还特意做了小熊豆沙包，烤肉季也推出了小鱼儿、小鸭这种造型的萌饼干，吸引了小朋友。 对，那么除了萌版的餐食呢，老字号店铺还举办了各具特色的六一主题活动。像三里河同和居呢推出了画画我的爸爸妈妈有奖小竞赛活动，同春园大厨呢教小朋友烹制爱心洋葱面点，还有的店铺呢是六一点餐送动物流沙包和炒红果。 哎，我觉得这些还都挺有意义的。 对啊， 让小朋友们增加这个动手能力。然后如果你让他讲什么中国这大菜啊，咱们老字号的大菜，他可能不懂，但是让他亲手参与制作，然后呢潜移默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方式。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餐饮企业真的是做得特别特别的细致。就比如说你要带宝贝儿出去吃饭，首先小的孩子呢他坐不了这种成人的椅子，你到那以后你就会问他有儿童椅吗，啊，比比凳就那种高一点的，人家会说有。哎，原来真的好几年前是没有的。 现在服务意识都特别强，甚至有的餐厅您进门都不用您说，服务员就给你搬过来了。 对，然后现在呢还有什么呢，有一些大的这个餐饮企业他还准备说你有这个儿童的这个吃饭的用具吗，人也有，而且是成套的。比如说你成人用那种瓷碗呀、瓷碟啊、瓷勺啊，小朋友那一两岁的、两三岁，人家可不管，直接拿起来就往地上摔。 就是 那吃这顿饭，你说家长得赔多少钱，是不是？人家所以就准备那种塑料的小小盘、小碗、小筷子，特别好。然后包括还我听说有一些像什么大董啊、孔乙己啊、什么梅州东坡，他们都会推出儿童套餐。 嗯。适合小朋友吃的东西。 对，你说你吃水煮肉，你吃这个小龙虾，那孩子不一定说我也吃水煮肉小龙虾，那不适合他们呀，对不对？ 我觉得如果就是连餐饮啊服务行业的朋友们都为咱们家宝贝儿做的这么细致了，花这么多心思，咱作为小宝贝儿的爸爸妈妈如果不用心对待自己的小朋友的话，那真是说不过去。 那肯定说不过去了， 对吧？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像今明两天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公园继续为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带来一些特色活动。六一儿童节少不了要逛逛公园，那么节日期间全市公园和风景区推出了10多项特色活动，让小朋友欢度节日。听完我们今天的介绍，您可以带着宝贝儿一块儿去瞅瞅啊。 没错，这个一说鲁冰花得是不是唱这个叫什么，怎么唱来了这句，天上的眼睛眨呀眨，妈妈的心呀鲁冰花。鲁冰花呢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儿歌了。那么鲁冰花究竟长什么样呢？这个六一玉渊潭公园呢就举办了鲁冰花展，有近万株的鲁冰花参展。丰台世界花卫大观园则会在这个六一儿童节期间，虽然已经过了，但是今明两天的延续六一的这个风格嘛，在六一的这个周末期间举办隔离童话浪漫什么梦幻高山杜鹃展，通过不同色彩和品种的花朵搭配出就很多多重景观，串联成花与童话之路。那石景山游乐场正在举办2018匠心创造未来主题游园会，推出了以摩天轮为代表的近50项游艺体验活动，创意生活市集也会亮相。 你看看这活动还挺丰富的哈，看完了芬芳的花朵，听完了科普讲座，小朋友的节日里怎么能少了动手环节呢？在西城区的万寿公园里啊，动手栽多肉欢乐度六一的活动正在进行，让孩子在制作盆栽当中体验生活。当然自然教育也是孩子们成长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哈。北京市公园和风景区将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发挥公园的多种功能，让全市公园风景区成为寓教于乐的儿童乐园。那如果市民朋友想了解更多的活动信息，不妨呢可以登录北京公园和风景名胜区网官方网站，也就是3wbjyfj.com 哈，或者是首都园林绿化政务网3wbjyl.gov.cn 来查询相关的内容了哈。 基本上第一个网站就是北京公园风景， 对， 打头字母点 com 啊，哈。 这样好记多了。 欢迎大家呢可以点击进入看看里边今天和明天还有整个的即将到来的这个六月份有哪些适合咱们小朋友出游的一些活动安排哈。 只要走进大自然对于孩子和小朋友都是好的啊。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今天我们的话题说到的就是小的时候的一张照片，可能记忆犹新，也可能会让你有些尴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ABCD 有一点怪异，外国一切的东西有爱有爱有距离。我是叫 Andy， 静静告诉你，英文故事太神秘，来呀来呀来学习。 A then B C then D， 然后到了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N S T then U， 然后到了 V W X Y Z，那么容易。我们在一起唱这首歌曲，知道当中的意义，没呀没呀没问题。 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嘿，我们这听歌的过程当中呼啦啦给我们发来好多的照片哈，我们来一一的分享一下。小培就给我们发一张照片，嘿呦，这是过生日吧，小公主过生日啊，这一家子哈，这一大桌子菜，然后穿了一身粉嫩粉嫩的小裙子，头上最重要的还戴了一张特别漂亮的，那叫什么发卡是吗？ 就是那个卡子，上头是别针的，是别在头发上。我好像小的时候也有这个，特别漂亮。而且你看现在看照片都能看出，小培小时候可真是漂亮。 对呀，小仙女一样， 真是漂亮。 然后后边那张呢，可能是她更小的时候的过生日的照片。 对， 穿了一个小蓝色的这么一个对襟的衣服，头上好像别的是一模一样的红色的这个小发卡，而且应该是传承了好几年。 而且是下边这张照片是不是戴了个套袖一对儿？ 哎，对，还真是， 是吧？ 小的时候就戴， 对， 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班好多女同学都戴套袖， 主要是上学的时候蹭课桌嘛，桌子就容易把那个，因为那会儿 铅笔灰嘛， 漂亮的衣服很难得有特别美美的衣服，然后拿这个套袖挡一挡， 对对， 把这个袖口别蹭坏了哈。 来，我们再看看别的小朋友发来的照片呗。 哎呀，这个。小培啊，小培发来的这个短信在后面啊。他说小时候特别喜欢过生日，现在大了就不太喜欢了，因为又得说 都这么大了，快嫁了吧。 我的天啊。来看看猫说什么了哈。我小时候我们家住在地坛公园里面，每年庙会的时候我都会来马戏团什么的。有一年来了几只骆驼，我好像是第一次见到骆驼，当时是一二年级吧，觉得它好高啊，还挺可怕的。可我妈就非得拉着我在骆驼面前照相，我不愿意，我就哇哇的哭，所以现在就有了那么一张大冬天里我呀是哭得稀里哇啦的这么一张照片。我妈笑的是阳光灿烂，骆驼在后面一边嚼着东西一边还冷眼看着我们的一张合影。您倒是把照片发来，我们倒看看那骆驼那眼神多么的冷静。 哎呀，这个新兰这个朋友还挺逗的，说的我截了一个我爸爸发的朋友圈，然后呢从他的截图上我再把爸爸的这个整个这个截屏作为一张照片传上来了。 好好好， 他爸是配的这个话，说曾经的六一节晒晒旧照忆当年，一家三口去游玩，当年头发还挺全，如今房祖是遗传。咱爸怎么这么幽默呀。 对对对，还会写诗哈，还会写顺口溜。这两张照片其实应该也是不同的年份拍的吧。 反正这你看啊，仔细看这个，这位朋友上传的是他爸爸发的朋友圈的截屏，然后呢这个新兰的爸爸发了两张照片，一张是自己和妈妈的，一张是自己和爸爸的。你看 哦，对对对，小时候反正也不瘦，小姑娘是吧，胖胖乎乎的多可爱啊， 白白净净的呢。 嗯，是，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一起来回忆一下小时候的曾经的美好瞬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两条消息。2017年南京中山陵陵寝免费开放，全年客流量800万人次，日均客流量大约是 2.2 万人次。为了提高旅游的舒适度，加强文化保护，那么从今年6月1号起呢，中山陵陵寝呢将试行游客预约的参观制度。 通过实施预约管理呢，合理控制游客总量，均衡各时段的客流，既能让游客呢瞻仰参观墓室，提升中山陵的旅游品质，又能更好的保护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所以说游客凭借有效证件，通过中山风景区官方网站和微信服务号，每天7点到22点在线预约，通过游客自助服务终端，每天早上起来8点到下午5点线下预约。 真是方便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江苏的瘦西湖。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江苏省物价局呢，会同各地政府积极研究落实措施。截至目前，全省已经有4个公园降低了门票价格，1个公园免费开放。 哇，这真的是好消息！到时候您去江苏玩的时候哈，就可以省不少的门票钱。3月底呢，扬州市率先行动了，5A级风景名胜区瘦西湖票价从旺季的150块钱降到100元。优惠幅度达到33%。4月底，这个叫什么？这叫皂河古镇联票、龙王庙行宫门票价格分别是从70降到60，还有60降到50。自5月1号起，也就是上个月，苏州市4A级景区西园寺门票价格从20元降到5块钱。自今年3月30号起，苏州市吴中区的暮春园景区取消原定门票价格55元，免费向游客开放了。 真是好消息不断哈。那么现在天儿越来越好，大家也可以去到江苏感受一下。那我们最后一点时间看看大家伙发来的照片。飞翔的黑豆芽说了，最尴尬的照片，最矮的就是我和我们最好的四个哥们儿拍的。哎呀，看得我觉得我自己好多余，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我长大了，我比他们都高。我看了一下照片，哎呦，这四个小哥们儿，剩下仨当时是一边高啊，就是我们那个小豆芽显得稍微的矮了点 啊， 有一点 F4 的直视感吗？你看这个头发头型都挺帅的是吧， 只要他都摆了 pose， 对，面如玉盆嘛， 嗨 嗨，不白白净净的哈，还都插着兜、 这个飞翔黑豆芽心里估计想了，先长个了不叫长个啊， 就是 要看身高还看今朝啊， 我告诉你，先赢是纸，后赢是钱啊，我怎么说的哪儿了，我这 这不是牌桌上这麻将桌布上写的吗？ 一丈魔还说呢，戴套袖，那都是那会儿老会计才戴的套袖吧，我妈还真戴，我妈就是老会计， 那时候都是这种藏蓝色的靠袖 啊， 然后呢戴一个大眼镜，厚厚的哈、啊，特别有会计那种感觉。嗯， 哎呀，还有这个练军一生就发了两张照片，就说有一个是现在的我和35这个和35年前的我，怎么样，有年代感吗？ 太有年代感了，这一小孩一个大活人的，您说是不是？ 可说呢。 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间都可以回家看看爸妈，和大爸妈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 祝大家周末愉快了。 好了，我是高磊， 我是苗山。 接下来是娱乐72遍， 打卡上班不如打卡挑战。北京新能源标主 I want you， 6月6日前凡拥有新能源小客车指标者即可报名参加帝豪 GSE 打卡挑战活动，有机会赢取现金大奖。报名请关注公众号吉利新能源。 工艺美术是技艺和材质的融合，传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北京工美集团旗下